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啊！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而家香港呢个困局， 自动议。如果各位， 出嚟揾人，出嚟啊！ 出嚟啊！ 出嚟！ 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翻嚟第二节。嗱，而家呢个军演咧就会持续落去嘅，我认为即系礼拜四今日到礼拜日啊，即系四日之后就唔会停嘅啊。咁佢就要睇呢几日之后嗰、那个即系会产生一啲咩影响力啊，或者对台湾嘅人心啊，系咪会有影响啊？系咪会唔会煽惑人心啊？嗱，佢而家做紧呢啲军演咧，另外一方面。一個佢就希望達到一個即係恐嚇啊嘅作用，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要分化你台灣島內嘅人，分化煽惑人心，同埋分化呢個台灣嘅族群。共產黨最擅長做翻滲透分化，係咪？通過呢啲軍演嗱，而家睇到咁樣，喂，圍住你台灣島6個地方。嘅海空域進行實彈嘅軍演，咁如果佢唔停嘅話，跟住對嗰個海上運輸或者民航航空啊，即係或者即係海空嘅嗰個所謂航運都會有即係非常大嘅影響嘅，呢個必然嘅，係咪？即係你而家香港台灣飛嘅班機，如果你啲咁嘅。即係軍演不停嘅話，咁你會唔會受到影響咧？其他班機都會受到影響噶嘛，係嘛？嗱，胡錫進上次講過仲大鑊，如果佢嗰個係講得通嘅啊，嗱呢個係7月25號就講噶啦，係嘛？佢話會向呢、這、一個即係貝洛西嗰個專機即係會開火嘅喎即係呢個就冇講向嗰個開火啦，向嗰個佩洛西嘅座機開火啦。呢、這個淨係話咧，如果台軍膽敢向除佩洛西座機或單獨飛入台灣上空的解放軍戰機開火，必將遭受到中方壓倒性嘅火力報復，意味台海戰爭提前到來。但佢之前講過一句咧，就係屌你分鐘打你架飛機落嚟嘅，同埋半飛。最妙就係呢、這個美國航空母艦啊，即係嗰句啊，係美國航空母艦即係。翻前面嗰度啦，啊，挑人啊靠近台灣島，挑人嚟靠近咗啦，你諗起解放軍就會、足夠軍事力量同佢對峙，昂機導彈就又會對佢昂溝導彈。我上次講嘅對軍艦實施瞄準啊。咁而家咧，佩洛西去咗台灣啦，又走咗啦，啊，咁呢條柒頭講咩咧？咁就話咧。解放軍宣布要圍住台灣本島在6個地區同時實彈軍演，這個講法都是不通的。解放軍的講法不是這樣講的，OK？什麼台灣本島在6個地區同時實彈軍演，在台灣地區軍演，屌你是不是離開台灣很遠，喂，你在中國那裡做福建啊，或者其他地方，然後你做這些軍演，喂，有個特定目標，但不是打去台灣島嘛，大佬，你是做演習的嘛，是吧？他说如果他说这个就是武统台湾的一次综合操演练，如果不是贝洛西来了台湾大陆怎么可能这样做呢？我屌，这样都说得通了，即是什么都是你赢的，真的是吧？你看看他的样子， 屌你有樣睇啊！呢啲咁嘅樣衰到屌你，即係你同李家超差唔多樣衰啊嘛！兩個都係真係有樣睇喎，原來係咪？哦，如果貝洛西唔去台灣，解放軍係唔做軍演啊！咁以前做軍演係留嘅，我話俾你聽，解放軍一定會做軍演嘅，就算貝洛西唔去台灣都好 ，OK？他對台灣的民工武客就只會升級，就不會降級的，即使沒有佩洛西去台灣都好了，這個必然的，在習近平現在的思維模式裡面，是吧？他有大志的，大佬，他那個大志是什麼？他那個大志就是，屌你車，要統一台灣的嘛，是吧？嗱，這個是今天的嘛，這個胡錫進這個講法，是吧？現在打出來這個，是吧？好了，他这个是什么？裴洛西串台得请了，我们没能伴飞，是吧？穿越台湾岛这一点我也很遗憾，屌你现在在兜，是吧？但必须看到博弈持续得，可不是裴洛西在台湾这不到二十四小时的事，什么都是你讲，吴家灿当时又说伴飞，又打人家飞机下来，又是消灭人家航空母舰的，即是消灭他的整個即係航空母艦嘅艦隊，乜都噏得出，係咪？解放軍要圍住台灣本島喺六個地區同時實彈軍演，有啲人覺得唔過癮係炸魚，但係知道台灣有幾驚啊！咁大陣仗，每一個區域都係單獨演習，合起嚟就係一般嘅演習，冇同台灣一次綜合操練啦咁。嗱，我想講呢個咧，你話台灣係咪好驚咧？台灣而家冇人驚喎，到而家為止都係嘛？而家我哋見到有啲人係驚嘅咧。或者表示憂慮那些就是在電視台那些名嘴要說話那些，他一定有些人是覺得很害怕，是吧？有些人甚至怪這個貝洛西做什麼來搞我們台灣呢，是吧？有啊，這些是，但不是代表害怕，而這些人有很多基本上就是屌你什麼，就是喂，心在曹營身在漢，屌你！你可以咁樣講咗呢個比喻，可能都係唔係好適當啊？即係漢曹咁，佢有啲人覺得漢就係正統，啊曹就係即係嚇，曹就係要呢個篡奪漢嘅嚇。心在曹營身在漢係嘛？即係話有啲人係嘛，冇有啲可能係意識形態啦。因為他是即係覺得，喂，中國而家咁強大，咁你台灣又有人搞台獨，係嘛？咁而家台灣搞到咁，係咪？你即係嗰啲台獨分子或者民進黨要負好大責任，咁佢有啲人係咁樣睇噶嘛，係咪？但係驚，好驚咁冇喎，大佬，你股票唔係跌得好犀利啫，係咁倚嘅啫，反應下啫，咁啊。咁當然啦，跟住落嚟，如果你呢個軍演持續落去，跟住嗰個經濟封鎖係嘛，即係繼續係嘛，或者更加升級咁啊，或者甚至兩岸即係呢個大陸宣布單方面屌你咩啊，全部禁止呢個台灣嘅產品進口呢個中國大陸嘅，咁啊就真係有啲人話攬炒啫，屌佢怕咩攬炒？佢有條件同你攬炒嘛？你係一個民主自由嘅地方係嘛？你是一個自由經濟的地方，是吧？一個市場經濟的地方，是吧？他跟你攬炒你是大鑊的了，因為你對他依賴太重了嘛，是吧？那這些後續都會發生的，是吧？所以他說呢，這一就是我們不以人廢言，他有一句是說得對的，這個是一個就是武統台灣的，就是所謂一個操練來的，綜合演練，佢話：嗱，呢個講法咧，即係我就會將佢解讀成為北京嘅民工武客升級，係志在分化台灣，係嘛？或者去腐蝕你嗰啲台灣島內嘅人嗰、那個即係抗共嘅鬥志，係嘛？所以台灣咧，今時今日面對這個所謂台海危機，你不要理會是不是因為佩洛西訪台造成的，或者因為他訪台而加劇了這個中共的民工武客，是吧？喂，他遲早都是要搞你的，看什麼時候搞你的，是吧？你不和，是吧？所以在台灣還有很多人 即係對嗰個兩岸和平仲有幻想㗎嘛？係咪？嗱，我哋呢啲即係頑固反共嘅人，我哋讀歷史㗎嘛。而家大家如果睇我睇歷史在笑，即係呢個聯俄容共呢一輯58集啊，我做咗係咪？冇乜人睇嘅係咪？即係唔夠嗰啲喺度標題黨啊，喺度屌喺度鳩噏啊，即係講是非啊，或者不是事實嗰啲咁嘅 KOL 嗰啲，包括老蕭嗰啲喺度成日講撚錯嗰啲，多人睇嘅。喂，你睇翻呢段歷史，你就知道共產黨由起家嗰一日開始，佢都係不斷分化中國嘅，係咪？冇停過噶，係咪？所以我做呢一個歷史在笑，即係將佢加咗字幕同埋重新剪輯嘅時候，呢個新版嘅時候咧，我前邊有一個即係嗰個又唔係預告啦，片頭啦。咁而家個片頭我唔知仲有冇啦，我冇睇啦，我淨係睇咗嗰啲字幕冇錯就咩？今時今日嘅港區國安法四大罪行：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同埋呢一個勾結外國勢力。冚家產你共產黨起家嗰日，1921年成立之後，然後加入國民黨，係咪？所謂即係國共第一次合作，你就已經陸陸續續喺做緊呢幾樣嘢，顛覆國民黨嘅政權，嗰陣時係國家政權啊，或者北洋政府，你都係要顛覆佢噶啦，分裂國家係嘛？喂，喺江西嘅蘇維埃共和國係咩嚟㗎？屌你媽！你咪分裂國家係咪？恐怖活動。周圍殺嗰啲地主，係嘛？搞幾多次暴動啊？你話佢咧暴動唔係我哋香港啲僆仔掟下汽油彈，或者非法集結變成暴動，俾你拉去坐監。佢嗰啲暴動係殺人嘅，係嘛？早兩日叫八一建軍節，八一建軍節就係南昌暴動。跟住兩湖秋收暴動、海陸豐暴動嗰啲農民革命啊，後來你講成係殺人無數，尤其是兩湖。湖南湖北咁啊，就系两湖呢一个所谓暴动，先搞到后来真系要剿共、清共、杀翻你共产党，就系咁样嚟嘅。一开始你就系一个勾结外国势力嘅政权，中国共产党系第三国际嘅中国支部，系接受呢一个苏俄领导嘅。OK， 跟住分裂国家，跟住颠覆国家政权，跟住搞恐怖活动，咁啊，呢个就系共产党。到今時今日個本質有冇改變？冇改變。所以台灣今時今日面對呢一個北京嘅民工武客嘅升級，係嘛？佢志在分化你。但台灣今時今日俾我哋睇到嘅就係、是、你係唔團結。台灣裏邊仲有好台灣島內仲有好多人經過今次之後，譬如佩洛西訪台。他們將焦點集中在貝洛西訪台之後所產生的這一類共產黨的軍演，以及共產黨對台灣的所謂經濟制裁，不讓你的產品入境，他去針對這一樣東西，就是說這個當是一個本末因果的關係，然後就貝洛西的、就是、訪台不以為然，認為民進黨今次你在政治上得利，是吧？但是台灣人民就有損失。仲有呢啲聲音，呢啲聲音係不在少數，所以今時今日你就真的要行翻老蔣年代，處變不驚，要凝聚反共嘅鬥志，否則嘅話，堡壘係從內部攻破，台灣係非常之危險。共產黨係嘛？即係佢呢一個民工武俠升級之後，通過而家呢啲軍演。跟住持續落去個軍演，佢就係有當然佢之前已經有一套攻台嘅模式嘅，已經有咗喺度。而家佢通過呢啲軍演去操練呢個攻台嘅，即係原本個攻台嘅嗰個 plan 啊。OK， 咪操練啫嘛，呢個係事實嚟嘅，係咪？咁當然台灣嘅國防部。係唔係坐喺度食飯嘅 ？OK 嚇、啊，佢哋都有好多軍，即係好多即係監控嘅嗰啲設備啊，亦都喺度即係備戰嘅，係嘛？咁但係 anyway 一打仗就一定是大祸。当然在今时今日这种情况底下，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其他那些盟国在太平洋印太地区的这些国家都没可能置身事外。但是如果你台湾岛内仍然是这样，即是人心涣散，没办法凝聚了一种斗志出来。所以呢，你几不喜欢蒋介石都好，台湾今天台湾军民就一定要在艰离厉，战斗到底，装劲自强，处变不惊。OK， 就一定是这样，不是你没有第二条路啊。有事了。